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90，《后周记》一。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上。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，汉太后下诏，授监国福宝及皇帝位。监国自高门入宫，即位于崇元殿。至曰：朕周氏之义，国书之后，国号宜曰周，改元大赦。杨斌、史弘肇、王章等皆赠官，官位殓葬，仍仿其子孙续用之。凡仓场库物掌纳官吏，无得收斗鱼称号，就所进献于物悉罢之。犯窃盗及奸者，并依仅天福元年以前行名，罪人非反逆，无得诛及亲族，即没家资。唐庄宗、明宗、晋高祖各置守灵十户，汉高祖陵职员工人十月见享及守灵户并如故。初，唐衰多盗，不用律文，更定郡法，且盗赃三匹者死。晋天福中加至五匹，兼有夫妇人，无问强和男女病死。汉法窃盗一钱以上皆死，有罪非反逆，往往族诛即没。故帝即位，守革其弊。初，杨斌以功臣国戚为方阵者，多不贤吏事，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、孔目官、内知客，其人自是赤捕，多专横，节度使不能治，致是悉罢之。帝命史弘肇亲历上党李重举访弘肇亲族。重举言：弘肇帝弘福今存。初，弘肇使重举掌其家资之籍，由是尽得其产，皆以受鸿福。帝贤之，使立皇子荣帐下。戊辰，以前富州防御使王彦超全武宁节度使。汉李太后迁居西宫，己巳，上尊号曰昭圣皇太后。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卒，癸酉，加王俊同平章事。以魏卫青、刘浩主汉尹帝之丧。初，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闻尹帝遇害，欲举兵南向，闻迎立湘阴宫，乃止曰：无而为帝，无又何求？太原少尹李湘因说重曰：管郭公之心，终欲自取，公不如即引兵于太行，据孟津，似徐州相公即位，然后还镇，则郭公不敢动意，不然且为所卖。重怒曰：辅如与离间无父子，命左右夜出斩之。相呼曰：吾父经济之才，而为愚人谋事，死固甘心，家有老妻，愿与之同死。重并其妻杀之，且奏于朝廷，事无二心。即云废， 重乃遣使请云归晋阳。诏报以湘阴公必在宋州，今方取归京师，必令得所，公勿以为忧。公能同力相辅，当加王爵，永镇河东。公廷美杨温闻湘阴公失位，奉云飞董事举徐州据守，以祀河东援兵。帝使云以书谕之，廷美温欲降而拒死。帝复谓云书曰：“原念斯人尽心于主，足以赏其忠义，何由则以毁由？死新节度使入城，当各除刺史，公可更以委屈示之。契丹之宫内丘也，死伤颇多，又值月食，军中多妖异，契丹主惧，不敢深入，引兵还。前使请和于汉，会汉王，安国节度使刘慈送其使者一大梁。帝遣左牵牛卫将军朱宪报聘，且续革命之由，以金器玉带赠之。帝以邺都镇抚河北，控制契丹，欲以复心处之，以害以宁江节度使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，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，领军如故，仍以侍卫司从赴镇。丙子，帝率百官诣西宫，为汉隐帝举哀承服，皆如天子礼。慕容彦超遣使入贡，帝虑其一句，赐诏慰安之曰：“今兄事已至此，言不欲烦，望帝扶持，同安益诏。”勿寅，杀湘阴公于宋州。是日，刘崇即皇帝位于晋阳，仍用前右年号。所有者，兵焚新代、蓝县、龙玉、沁辽、临时十二州之地，以节度判官郑拱为中书侍郎，观察判官荥阳赵华为户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，以次子成军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太原尹以节度副使李存圭为代州防御使，皮将武安张元辉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陈光玉为宣徽使。北汉主为李存圭、张元辉曰：“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，今日未号，不得已而称之，故我是何天子，汝曹是何节度使也？由是不见宗庙，祭祀如家人，宰相月俸只百民，节度使只三十民，自于博有资己而已，故其国中少廉吏。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常为直省官，颇安故事。北汉朝廷制度皆出于光美。北汉主闻湘阴公死，哭曰：‘吾不用忠臣之言，以至于此。’为李湘立祠，遂时祭之。己卯，以太师冯道为中书令，加窦真固侍中， 苏与归司空。王彦超奏遣使鸡翅一徐州，龚廷美等犹豫不肯起官，召进兵攻之。帝谓王俊曰：“朕起于寒微，备尝艰苦，遭时丧乱，一旦为帝王，岂敢后自奉养以并下民乎？”命郡书四方贡献珍美食物，庚辰下诏悉罢之。其诏略曰：“所奉止于朕宫，所损披于盟庶。”又曰：“积于有司之中，甚为无用之物。”又诏曰：“朕生长军旅，不亲学问，谓之治天下之道。文武官有一国利民之术，各具风势以闻，贤宜直书其事，勿事辞藻。”帝以苏逢吉之地赐王俊。俊曰：“是逢吉所以足李松也，辞而不处。”初，契丹主北归，恒海节度使潘玉年弃镇随之。契丹主以玉年为西南路招讨使，即北汉主力。契丹主使玉年为刘成军书，北汉主使成军复书称：“本朝沦亡，少袭帝位，欲寻近世故事，求援北朝。”契丹主大喜。北汉主发兵屯阴地、黄泽、团泊。丁亥，以成军为招讨使，与副招讨使白从辉、都监李存圭蒋部计万人口晋州。从辉突遇浑人也。郭崇威更名崇，曹威更名英。二月丁酉，以皇子天雄衙内都指挥使荣为镇宁节度使，选朝士为之辽左，以侍御史王敏为节度判官，又补缺崔宋为观察判官，教书郎王普为长书记。宋协之子，普东平人也。戊戌，北汉兵五道攻晋州，节度使王彦必城不出，刘成军以为妾，以赴登城，彦伏兵奋击，北汉兵死伤者千余人。成军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晋州西城，元宝来降，成军乃移军攻袭州。癸卯，袭州刺史许谦遣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，执其将程云等杀之。未几，北汉兵攻州城数日不克，死伤甚重，乃隐去。迁运州人也。甲辰，楚王西鄂遣长书记刘光甫入贡于唐。帝西出汉宫中宝玉器数十，遂之于庭曰：“凡为帝王，安用此物？闻汉隐帝日与必宠于晋中嬉戏，珍玩不离侧，姿势不远，以以为鉴，仍借左右。自今珍华悦目之物，无得入宫。”丁未，契丹主遣其臣鸟谷之与诸县携来， 贺即位。戊申，敕前资官各听自便居外州。陈思让位至湖南，马希鄂以克长沙，思让留屯颍州，敕诏令还。丁巳，遣尚书左丞田敏使契丹，北汉主遣通事舍人李辩使于契丹，起兵为援。赵家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中书令，遣翰林学士于崇亮诣兖州谕旨，崇亮即崇元也。彦超上表谢。三月壬戌朔，赵报之曰：“相以前朝失德，少主用谗，仓促之间，赵卿复阙，卿即奔驰应命，信速至京。救国难而不顾身，闻君召而不似驾，以致天王汉作，兵散粮交，降将败军相继而至，卿即便回马首，竟返归阴，为主为实，有忠有使。所谓危乱现忠臣之节，疾风之静草之心，若是为臣者皆能如兹，则有国者谁不御用。所言朕乾隆和硕之际，平难郡郊之时，原不奉世欲之言，亦不得差人之行阙，且事主之道，何必如斯？若或二三余汉朝，有安肯忠信于周氏，以此为据，不亦过乎？清淡犀利推心，安民体国，市镇之节，如是故君，不为黎庶或安，亦亦社稷世赖，但兼表率，未易替宜。由衷之诚，言尽于此。唐以楚王西鄂为天策上将军，武安武平靖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。楚王以右仆射孙继、客省使姚凤为策礼使。丙寅，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将兵戍慈州，扼黄泽路。楚王西鄂既得志，多思旧怨，杀戮无度，昼夜纵酒荒淫，昔以军府事为马希崇。希崇富多私趋，政行紊乱，府库既尽于乱兵，及民财以赏赖士卒，或封其门而取之，士卒有以不均愿望。虽朗州旧将佐从西鄂来者，亦皆不悦，有离心。刘光甫之入贡于唐也，唐主待之后。光甫密言：湖南民疲主骄，可取也。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后边镐为信州刺史，将兵屯袁州，前谋进取。小门使谢彦勇本西鄂家奴，以面首有宠于西鄂，至与妻妾杂作，世恩专横，常兼随西崇，或抚其背，西崇贤之。故事府宴，小门使执兵在门外，西鄂使彦勇欲坐，或居诸将之上，诸将皆耻之。西鄂以府设坟荡，命朗州靖江指挥使王奎 副使周行逢率所部兵千余人制之，执意甚劳，又无靠刺，士卒皆怨，窃言曰：“求免死，则亦作之。我被从大王除万死取湖南，何罪而求义之？且大王终日酣歌，岂知我辈之劳苦乎？”魁行逢闻之，相谓曰：“众怨深矣，不早为计，祸及无曹。”人参旦，率其众各执长科府、白挺，逃归朗州。使西鄂醉未醒，左右不敢白，鬼友使白之。西鄂遣湖南指挥使唐师柱将千余人追之，不及，直抵朗州。魁等长期疲乏，伏兵纵击，士卒死伤殆尽，师柱脱归。魁等处留后马光赞更以西鄂兄子光惠之周氏，光惠西镇之子也，寻奉光惠为节度使。魁等与何敬真及诸军指挥使张访参决军府事，西鄂俱以状言于唐，唐主遣使以厚赏招谕之，魁等纳其赏，纵其使，不达其诏，唐亦不敢结也。王彦超奏客徐州，杀巩廷美等。北汉李辩至契丹，契丹主使叶腊梅里报之。丙子，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，原淮军镇各守疆域，无得纵兵民擅入唐境，商旅往来无得禁止。己卯，潞州送歙县所获北汉将卒260余人，各赐衫裤金缕遣还。加吴越王洪处诸道兵马都元帅。下四月，人陈硕滨淮州镇上言：“淮南饥民过淮敌谷，未敢进之。”诏曰：“彼之生民于此何意？一令州县金铺无得进之。”属通奏使高延昭故辞之枢密院。丁未，以前云安阙延使太原尹审征为通奏使，指枢密院事。审征属高祖妹包国公主之子也，少与蜀主相亲侠，即之枢密，政之大小悉以咨之。沈征亦以经济为己任，而贪耻回邪，与王昭远相表里，蜀政由是尽衰。吴越王洪处喜废王洪宗居东府，为助公事至元浦，逾越之，遂时功愧甚厚。契丹主遣使如北汉，告以周使田敏来，曰：“遂输钱10万民。”北汉主使郑巩以厚禄谢契丹，自称执皇帝致书于书天寿皇帝，请行册礼。五月己巳，前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使于契丹，契丹留之。辛未，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巩卒于契丹。甲戌，义武节度使孙方简 比黄考会，更名方建。定难节度使李仪因遣使奉表于北汉。六月辛亥，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俊为左仆射，兼门下侍郎、枢密副使、兵部侍郎范质、户部侍郎判三司李谷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古仍判三司，司徒兼侍中窦真固、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与归，并罢守本官。癸丑，范质参知枢密院事。丁巳，以勋徽北院使翟光业兼枢密副使。初，地讨河中，以为人望所主。李谷实为转运使，帝朔以威严动之，故但以人臣尽节为对，帝以事贤之，即位首用为相。时国家新造，四方多故，王俊夙夜尽心，知无不为，军旅之谋多所裨益。范质明敏强计，谨守法度。李谷沉毅有气略，在地前议论，辞气慷慨，善辟喻以开主意。武平节度使马光会如诺嗜酒，不能服诸将。王魁、周行逢、何敬真某以陈州刺史卢陵、刘言、萧勇得蛮夷心，欲迎以为副使。言之魁等难治，曰：“不往，将攻我。”乃单骑赴之。既至，众废光会，送于堂，推言全武平留后，表求毛杰于堂，堂人未许，亦称藩于州。吴越王弘处以前内外马部都统军使任俊无罪，复其官爵。契丹遣燕王树札等册命北汉主为大汉神武皇帝，非为皇后。北汉主更名民。秋七月，北汉主遣翰林学士博兴、魏荣等以契丹谢册礼，且请兵。八月壬戌，葬汉隐帝于颍陵。义武节度使孙方建入朝，人子，喜镇国节度使，以其弟益州刺史邢友为义武留后。又喜建雄节度使王彦镇徐州，以武宁节度使王彦超代之。戊午，追立顾夫人柴氏为皇后。九月，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圭将兵自团泊入寇，契丹欲引兵会之，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，诸部皆不欲南寇，契丹主抢之，鬼害，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殿。燕王树札及伪王之子泰宁王欧僧作乱，是契丹主而立树札。契丹主德光之子齐王树律逃入南山，诸部奉树律以攻树札、欧僧，杀之，并其阻挡，立树律为帝，改元应立。自火神殿入幽州，遣使告于北汉， 北汉主遣枢密直学士上党王德忠如契丹，贺即位，复以叔父视之，请兵以击晋州。契丹主年少，好游戏，不亲国事，每夜酣饮，达旦乃寐。日中方起，国人谓之睡王。后更名明。人参属以吏部尚书、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楚王西鄂即刻长沙，不赏许可琼，以可琼愿望，初为蒙州刺史。前马步都指挥使徐威，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谦，水军都指挥使鲁公婉，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，率步兵力战于城西北隅，以备朗兵。不存府役者，将卒皆怨怒，谋作乱。西崇知其谋，勿淫。西鄂掩将吏，徐威等不遇，西崇亦辞疾不至。威等使人先驱地聂马十余入府，自率其徒直府金白挺，声言执马，掩至座上，纵横击人，颠簸满地。西鄂于远走，威等直求之，直谢彦勇自顶几种挫之，立西崇为武安留后，纵兵大掠，有西鄂于衡山县。刘言闻西崇立，遣兵驱潭州，声言讨其篡夺之罪。人武均于益阳之西，西崇惧，鬼魏发兵二千拒之，有遣使如朗州求和，请为临藩。长书记桂林李官相说言曰：西鄂旧将佐犹在长沙，此必不欲与公为邻，不若先袭西崇，取其首，然后图湖南，可兼有也。言从之。西崇未言，即断督军判官杨仲敏、长书记刘光甫、衙内指挥使魏师进、都押衙黄琼等十余人手，遣前陈阳县令李毅击送朗州，至则腐败。言与王奎等皆以为非众民等首，怒则易，以惶恐自杀。西崇既袭位，亦纵酒荒淫，为政不公，与多交望，国人不复。初，马希鄂入长沙，彭师浩虽免死，由帐备处为民。西崇以为师号必怨之，使送西鄂于衡山，时欲师号杀之。师号曰：欲使我为弑君之人乎？奉事于谨。丙戌，至衡山，衡山指挥使廖衍，匡图之子也，与其继父节度巡官匡宁谋曰：吾家世受马世恩，今西鄂长而被处，必不免祸，何相与辅之？于是率庄户及乡人西为兵，与师号共立西鄂为衡山王，以县为行府，断江为栅，编竹为战舰，以师号为武清节度使， 赵牧徒众，数日至万余人，州县多应之。遣判官刘须己求援于唐。徐威等见西崇所为，知必无成，又为朗州横山之逼，恐一朝丧败，俱急祸，欲杀西崇以自解。西崇威绝之，大惧，密遣客将范守木奉表请兵于唐。唐主命边镐自袁州将兵万人西驱长沙。冬十月辛卯，潞州巡检陈思让拜北汉兵于思亭。唐边镐引兵入李陵，癸巳，楚王西崇遣使犒军。人吟遣天策府学士拓跋衡奉监一镐请降。衡叹曰：“吾久不死，乃为小儿送降状。”癸卯，西崇率弟侄迎镐，望尘而拜。镐下马称诏烙之。甲辰，西崇等从镐入城，镐设于浏阳门楼。湖南将吏必贺，镐皆厚赐之。时湖南饥馑，镐大发马市仓粟赈之，楚人大悦。契丹遣张国节度使萧雨爵将西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。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。丁未，军于城北，三面置寨，昼夜攻之，游兵至绛州。时王彦已离镇，王彦超未至，巡检使王万感全知晋州，与龙节都指挥使史彦超、虎节指挥使何辉共聚之。史彦超云州人也。癸丑，唐武昌节度使刘仁善率战舰二百取越州，抚纳降附，人望其王，仁善今之子也。唐百官共贺湖南平，起居郎高远曰：“我乘楚乱，取之甚易，观诸将之才，但恐守之难耳。”远幽州人也。司徒致仕李建勋曰：“或其始于此乎？唐主自即位以来，未尝亲此郊庙。李官以为请。”唐主曰：“似天下一家。”然后告谢，即一举取楚，为诸国指挥可定。未曾试验言，臣少游元城，乐其风土，似陛下定中原，起魏博节度使。”堂主许之，臣屈下拜谢。其主教臣宁如此。马希厄望唐人立己为谭帅，而谭人务希厄，共请边镐为帅。唐主乃以镐为武安节度使。王俊有故人曰申师后，常为兖州牙将，师职饥寒，望骏马拜谒于道。会凉州留后折不加师，上表请率于朝廷。帝以绝育非人所欲，募律府供奉官愿行者，月余无人应募。 郡见师后于地，丁巳，以师后为河西节度使。唐边镐促马希崇率其族入朝，马氏聚族相弃，与众鹿镐造起流居长沙。镐微审曰：“国家与公家视为仇敌，待60年，然未尝敢有意亏公之国。今公兄弟斗戏，困穷自归，若负二三，恐有不测之忧。”希崇无以应。11月辛酉，与宗族及将佐千余人嚎痛登舟，送者皆哭，响震川谷。帝以北汉契丹之兵游在晋州，甲子，以王俊为行营都部署，将兵救之。召诸军皆受郡节度，听以便宜从事，得自选择将吏。乙丑，郡行，帝自至城西见之。楚靖江节度副使知贵州马希隐，武穆王殷之少子也。楚王西广西鄂兄弟争国，南汉主以内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，将兵屯境上，四舰密谋进取。西广前指挥使彭彦辉将兵屯龙洞以备之。西鄂自衡山前使以彦辉为贵州都监，在城外内巡检使，判军府事。西隐悟之，遣遣人告蒙州刺史许可琼。可琼方畏南汉之逼，急弃蒙州，引兵趋贵州，与彦辉战于城中。彦辉败，奔衡山，可琼留屯贵州。吴怀恩据蒙州，进兵侵略，贵馆大扰。西隐可穷不知所为，但相与饮酒对泣。南汉主为西隐书言：“武穆王言有权楚，富强安静50余年，正由35舅。”30舅兄弟寻歌，自相鱼肉，举新人基业，北面仇仇。今闻唐兵已据长沙，切记桂林即为所取。当朝视为与国，重以婚姻，赌资轻微，忍不复旧，已发大军水陆俱进。当令相公就永雍睫毛长居方面。西隐得书，与辽左亦降之，知使潘玄圭以为不可，丙寅，吴怀恩引兵掩至城下，西隐可穷率其众夜斩关奔泉州，贵州遂溃。怀恩因以兵略定夷连吴延富昭柳公相等州。南汉使晋有岭南之地。辛未，唐边镐遣先锋指挥使李承简将兵如衡山，促马希鄂入朝。庚辰，西鄂与将佐士卒10000余人自潭州东下。王俊留陕州旬日，帝以北汉攻晋州籍，忧其不守，以自将由泽州路与郡会兵救之，且遣使御郡。12月戊子朔， 下诏以三日息征。使者至陕，郡因使者言于帝曰：晋州城坚，未易可拔，刘崇兵锋方锐，不可力争，所以驻兵待其气衰耳，非臣妾也。陛下心即位，不宜轻动，若车驾出泗水，则慕容彦超引兵入汴，大事去矣。帝闻之，自以手提耳曰：击败无事。庚寅，敕罢亲征。初，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闻徐州平，一惧愈甚，乃招纳王命，续据新粮，遣以书解北汉，立获其书以文，又遣人诈为商人，求援于唐。帝遣通事舍人郑浩谦就身未遇，与之为事。彦超亦不自安，屡遣都押牙郑林议阙，委书呈款，时参机事。又献天平节度使高行周书，其言皆谤毁朝廷与彦超相结之意。帝笑曰：此彦超之诈也。以书示行周，行周上表谢恩，继而彦超反记异录。丙申，遣阁门使张宁将兵赴运州巡检以备之。庚子，王俊至绛州。乙巳，引兵趋晋州。晋州南有蒙坑，最为险要，俊又北汉兵拒之。是日，闻前锋已渡蒙坑，喜曰：无事计矣。慕容彦超奏请入朝，帝知其诈，即许之。继而复称境内多道，未敢离阵。北汉主攻晋州，久不克，会大雪，民相聚保山寨，也无所掠，军乏食，契丹思归，闻王俊至蒙坑，稍营夜遁。俊入晋州，诸将请急追之，俊犹豫未决。明日，乃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裘洪超、都排阵使耀元福、左厢排阵使陈思让、康延昭等将骑兵追之，急于获益，纵兵奋击。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，获益道隘，延昭未诺不及追，由是北汉兵得度。耀元福曰：刘崇西发其众，携胡骑而来，至吞晋将，仅气衰力背，狼狈而遁，不乘此简扑，必为后患。诸将不欲进，王俊复遣使止之，遂还。契丹必至晋阳，士马十丧三四，萧与爵耻无功，顶大酋长一人于世，寻鱼而斩之。北汉主使西邑于进取。北汉土瘠民贫，内攻军国，外奉契丹，复繁益众，民不聊生，逃入州境者甚众。堂主以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其秋为太傅， 以马希厄为江南西道观察使，守中书令镇洪州，仍赐爵楚王，以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，兼侍中镇舒州。湖南将吏位高者百刺史将军清贱，卑者以次拜官。堂主家廖燕彭师号之中，以燕为左殿直军使、莱州刺史，师号为殿直都虞后，赐予甚厚。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堂，永州刺史王云独后至，堂主独杀之。南汉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彻、将军谢冠将兵攻郴州，唐边镐发兵救之，崇彻败唐兵于益章，遂取郴州。边镐请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备南汉，秉臣堂主以廖燕为道州刺史，以黑云指挥使张鸾之泉州。是岁，堂主以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耿赐爵光山王。初，蒙城镇将贤师朗将步兵降唐，堂主以其兵为奉节都，从边镐平湖南，唐吸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州建亭馆花果之美者，皆徙于金陵，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善戍兵。继勋等误为苛刻，湖南人失望。行营廖良使王少言减士卒粮赐，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怒曰：昔吾从贤公降唐，唐待我岂如今日湖南将士之后哉？今有功不增禄赐又减之，不如杀少言及镐，据湖南归中原，富贵可图也。二年春正月更申夜，孙朗曹进率其徒作乱，数镐前烧府门，火不燃，边镐绝之，出兵格斗，且命鸣鼓角。朗进等以为将晓，斩官奔朗州。王奎问朗曰：吾昔从武穆王，与淮南战屡捷，淮南兵亦于耳，今欲以朗州之众复取湖南，可乎？朗曰：朗在金陵数年，备见其政事，朝无贤臣，君无良将，忠佞无别，赏罚不当，如此得国存幸矣，何暇兼人？朗请魏公前驱取湖南，如实戒耳。魁月后遇之，壬戌发开封府民夫五万修大梁城，旬日而罢。慕容彦超发乡兵入城，引泗水筑壕中为战守之备，又多以旗帜守诸镇将，令募群盗飘掠临境，所在奏起反状。甲子，敕宜密二州不复立太宁军，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曹英为都部署，讨燕超。齐州防御使史延超为副部署，皇城使河内相训为都监。 陈州防御使要云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后，帝以元福速将，命英训无得以军礼见之，二人皆复视之。堂主发兵五千，军于下邳，以援燕超。闻周兵将至，退屯沭阳。徐州巡检使张令斌击之，大破唐兵，杀逆死者千余人，获其将燕敬权。初，燕超以周氏新造，为其一摇，故北召北汉及契丹，南诱唐人，使亲边鄙，即朝廷奔命不暇，然后乘舰而动，即北汉契丹自晋州北走，唐兵败于沭阳，燕超之事遂举。永兴节度使李弘信自以汉室近亲，心不自安，城中兵不满千人，王俊在陕，以救晋州为名，发其数百，即北汉兵遁去，遣晋兵千余人戍长安，弘信惧，遂入朝。壬申，王俊自晋州还入县，曹英等至兖州，设长围，慕容燕超屡出战，要元福皆击败之，燕超不敢出，十余日长围合，遂进攻。初，燕超将反，判官崔州度谏曰：“鲁诗书之国，自伯禽以来不能霸诸侯，然以礼义守之，可以尝试。功于国家，非有私汉，胡谓自疑？况主上开御秦制，苟撤备归城，则坐享泰山之安矣。独不见杜中令、安襄阳、李河中竟何所成乎？”燕超怒，即官军围城。燕超扩市民之财以善军，作逆财死者甚众。前陕州司马严鸿鲁，保之子也，为燕超之报，倾家为献。燕超有以为有所逆，命周度锁其家。周度谓鸿鲁曰：“君之死生，系才之风约，已无所爱。”鸿鲁气败其妻妾曰：“悉出所有以救吾死。”皆曰：“结矣。”周度以白燕超，燕超不信，收鸿鲁夫妻细狱，有乳母于泥中，剖得金蝉臂献之，既已赎其主。燕超曰：“果然所逆必尤多。”庞略鸿鲁夫妻，肉溃而死，以周度为阿弼，斩于市。北汉遣兵寇抚州，防御使折德以败之，杀二千余人。二月庚子，德以奏攻拔北汉可兰军，以兵戍之。甲辰，帝是燕敬权等使归唐，谓唐主曰：“叛臣天下所共己也，不亦唐主助之，得无非计乎？”唐主大惭，先所得中国人皆礼而归之。唐之言事者，由献取中原之策。中书舍人韩熙载曰：“国事有国虽浅， 为志已固，我兵轻动必有害无益。唐自列祖以来，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，欲与之共治中国，更相馈位，约为兄弟。然契丹利其祸，徒以须臾往来，实不为唐用也。唐主好文学，故昔在与冯延己、颜鲁、姜文玉、潘佑、徐铉之徒，皆至美观，又幽州人也。当时唐之文雅与诸国为盛，然未尝设科举，多因尚书言事拜官。至是使命翰林学士姜文玉之共举，进士庐陵王克真等三人及第。唐主问文玉，卿取士何如前朝？对曰，前朝公举私业相伴，臣专任治公耳。唐主曰，中书舍人张伟前朝登第，闻而贤之，时执政皆不由科第，相与举毁，敬罢共举。三月戊辰，以内客省使、恩州团练使晋阳郑仁惠为枢密副使。甲戌，改威胜军曰武胜军。唐主以太帝太保、昭义节度使冯延己为左仆射，前镇海节度使徐景运为中书侍郎，及右仆射孙承皆同平章事。即宣制，户部尚书常梦溪重中大言曰，白麻甚佳，但不及姜文玉书耳。常肃清言己，谓人曰，金杯玉碗乃著狗屎乎？言己言于堂主曰，陛下公亲庶务，故宰相不得尽其才，此至道所以未成也。堂主乃悉以正事委之，奏可而已。继而言己不能勤事，文书皆养成虚实，军旅则委之边将，请之事亦不至，堂主乃复自览之。大理卿萧衍误言己为人，朔尚书公之，会演作诗入人死罪，中魔李德明被必欲杀之。言己曰，演误杀一妇人，诸君以为当死，言久轻也，可误杀乎？独上言，演素有直生，今所作以会赦，宜从宽宥。演由是得免，人亦以此多之。景运寻罢为太子少傅。夏四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帝以曹英等攻兖州九位客，乙卯下诏亲征，以李谷全东京留守，兼判开封府。郑仁惠全大内都点检，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检。堂主即刻湖南，遣其将李建期屯益阳以图朗州，以知泉州张鸾兼贵州招讨使以图贵州，久之未有功。堂主谓冯延己、孙承曰，楚人求西奸于我，我未有抚其疮痍而虐用其力， 非所以负来苏之望，吾欲罢桂林之意，敛益阳之术，以精竭受流言，何如？诚以为宜然。言己曰：吾出偏将举湖南，远近震惊，一旦三分丧二，人将轻我，请委边将察其形势。堂主乃遣统军使侯逊将兵五千自吉州路趋泉州，与张鸾合兵攻贵州。南汉伏兵于山谷，鸾等使至城下，疲乏，伏兵四起，城中出兵夹击之，唐兵大败，逊死。鸾收散卒数百，奔归泉州。五月更深，地发大粮。戊辰，至兖州。己巳，地使人招谕慕容彦超，城上人与不逊。庚午，命诸军进攻。先是，戍者待彦超云：“朕幸行至角亢，角亢兖州之分，其下有福。”彦超乃立辞而导之，令民间皆立黄幡。彦超性贪吝，官军急攻城，犹一藏珍宝，犹是人无斗志。将卒相继有出降者，已害官军克城。彦超方导振兴祠，率众力战，不胜，乃焚振兴祠，与妻傅景死。子季勋出走，追获杀之，官军大掠，城中死者近万人。初，彦超将反，募群盗至帐下，智者二千余人，皆山林广汉，竟不为用。帝欲西诸兖州将吏，翰林学士窦仪见冯道范质，与之共白帝曰：“彼皆胁从耳。”乃赦之。丁丑，以端明殿学士彦看全知兖州事。壬午，设兖州馆内。彦超党逃匿者，期一月听自首。前以伏诛者设其亲戚。癸未，将太宁军为防御州。唐司徒制事李建勋卒，且死，借其家人曰：“时事如此，吾得良死幸矣。吾封土立碑，听人耕种于其上，免为他日开发之标，即江南之王也。诸贵人高大之种，无不发者，唯建勋种莫知其处。”六月已有朔，帝如屈父谒孔子祠，祭奠将拜。左右曰：“孔子陪臣也，不当以天子拜之。”帝曰：“孔子百世帝王之师，敢不敬乎？”遂拜之。又拜孔子墓，命弃孔子祠，进孔林巧采。访孔子颜渊之后，以为屈父令及主簿。丙戌，帝发兖州。以为吴越顺德太夫人吴氏族。丁酉，蜀大水入成都，漂没千余家，溺死五千余人，坏太庙四室。戊戌，蜀大赦， 镇水灾之家。己亥，地至大梁。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陈留王冯辉卒，其死衙内都虞后继业，杀其兄继勋，自知军府事。太子宾客李涛之弟焕，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，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珍善。海珍，契丹主兀玉之七弟也。焕说海珍内附，海珍欣然许之。焕因定州谍者田崇霸及捐表以闻，且与涛书言：契丹主同癌，专事宴游，无远志，非前人之弊。朝廷若能用兵，必克；不然，与和必得。二者皆利于素，夺其情势，他日终不能立住河东者也。人引崇霸至大梁，毁中国多事，不果从。辛亥，以冯继业为朔方留后。枢密使王俊性清躁，多计术，好权力，喜人负己，自以天下为己任。每言事，帝从之则喜，或时未允则运对，往往发不逊语。帝以其故旧，且有左命功，又素知其为人，每忧容之。俊年长于帝，帝即位，有以兄呼之，或称其字。俊以事一交。副使郑仁惠、皇城使向训、恩州团练使李崇进，皆帝在藩镇时复新将佐也。帝即位，稍稍禁用，俊心急之，雷表称疾，求解机务，以殉帝意。帝屡遣左右敦谕，郡对使者辞去抗力，又为诸道节度使书求保证，诸道各献其书。帝惊骇久之，复遣左右未免，令逝世，且曰：卿倘不来，朕且自亡，犹不至。帝之枢密直学士陈官与郡亲善，令往谕旨。官曰：陛下但生言临幸其地，言驾以待之，郡必不敢不来。从之。秋七月戊子，郡入朝，帝未烙令逝世。崇进沧州人，其母及弟妹福庆长公主也。李谷族爹伤右臂，再告月余，帝以谷职业繁剧促令入朝，此以未任屈败。癸巳，诏免朝参，但令逝世。属工部尚书判武德军郭延军不礼于监押王承丕，承丕谋作乱。辛丑，左奉圣都指挥使安次孙钦当以步兵戍边，往辞承丕。承丕邀与拒见辅公，钦不知其谋，从之。承丕至，则令左右击杀严军，屠其家，称奉诏处置军府，即开府库赏士卒，出细囚，发屯戍，将吏毕集。亲谓承丕曰： 今言君以服孤，公宜出诏书以示众。常批曰：我能治公富贵，勿问诏书。亲使至，常批反，因代曰：今内外未安，我请以步兵为公巡查。即跃马而出，常批连呼之不止。亲至营，小遇其众，率以入府攻常批。常批左右欲拒战，亲斥之，皆弃兵走，遂执常批斩之，并其亲党转守成都。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卒，行周有勇而知义，功高而不矜，策马临敌，叱咤风声，平居于宾僚宴集，侃侃合议，人以示众之。癸卯，蜀主遣客省使赵季札如子州，为府利民。汉法，犯私言屈，无问多少，抵死。郑州民有以污税受言于官，过州城，立以为私言，执而杀之。其妻宋渊。癸丑，使诏犯言屈者，以金两定刑有疵。